你就这样放开我，你就这样放开我，失去联络，想你的寂寞，你就这样放开我，你就这样放开我。

些话只成就跌的漂泊，还从没流了沙漠，雨下鸟泪流成了泪，雪静静覆盖山丘，然后断裂寂寞。

八点钟的时段锁定收听的是1033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海妮，正在陪伴你听歌。很多人都是上火体质，我就挺爱上火的，就感觉一言不合就上火这样的，真的不是因为情绪不好，不是因为脾气大，就是体质问题。特别是在天气比较热比较干燥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，多喝水，多吃水果蔬菜，多吃一些降火的东西，不要总是去吃油腻的很容易上火的东西。再有就是不要熬夜，我有朋友跟我说他上火牙疼，但是疼到睡不着觉，然后呢就更上火，真的是好可怜呀。希望我们都能够纠正好自己的作息习惯，健康的生活吧。好啦，继续来享受好音乐，张学友的一首《琳达》。 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，踩着油门车速120，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。白天追着蓝天白云，夜晚正着漫天繁星，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，让自己尽情释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人。 女孩子都是非常喜欢收到玫瑰花，代表爱情的象征，也代表着一种浪漫，一种在乎。所以像过情人节啊，生日的时候，可以给你喜欢的女孩子送一束玫瑰花，其实也是可以送一下其他的比较不常见的花，也是比较新颖的，或者用漂亮的纸来学一下怎样叠玫瑰花，网络上有这种教程，会是比较用心的礼物。好了，不说花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命运是什么，只与你一相逢，从此不寂寞。你的眼光是否对我诉说，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，不管你心里是否有个我，我永远为你祝福，愿你快活。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，我从来不明白命运是什么，只与你一相逢，

今夜又在这般那般来回扯断的夏天，看着人来人往寻找一个熟悉的背影，时间随着行人缓缓后退，仿佛又看见你的脸。一下也赶快飞， 微风吹散了发尾让人颓废，满早上的露水在脸上太多， 我不敢睡，忘记了也无所谓。 一下也赶快飞，我的爱人有眼泪我有点醉，